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什么内容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说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吧，可能以往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样的书是适合什么年龄段的人看，或者什么类型的人看，或者说什么性别的人看，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书，它是从6岁或者说从4岁到99岁的所有的喜爱阅读的朋友都可以看的。那么今天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两本书啊，是《柳林风声》和地图，两本绘本。但是一定要强调，对于不少朋友来说啊，就觉得绘本是小朋友看的，实际上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两本绘本是4岁到6岁到99岁的人通用的这样的一本书。那今天呢，还有一位专业朋友啊，跟听众朋友分享这样的两本书。这位朋友呢，他是国家图书馆的特邀嘉宾，他呢也是首都图书馆的研究馆员，是首都图书馆的一位专家，是中国图书馆学术委员会图书馆社会合作分会委员，同时呢还是中国图书馆阅读推广委员会科普与社会合作分委会的委员，他就是王海如。海如你好。 刘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前面说了你那么多的职务，其实就想告诉大家，你是一个工作是在读书的人，业余也是非常爱好阅读的人，是吧？ 我天天与书打交道，我挺热爱读书翻书的。 哟，你看啊，我们平常一个人一般我们会把这一天的24小时来做一个划分，那就是睡觉你得8小时，工作8小时，剩下还有8小时是自己的。现在海如就是除了8小时睡觉以外，剩下的16小时都跟书有关系。 然后我是觉得做书吧，看书翻书，每天都有不同的新收获，还是特别喜欢这个职业。 哎，真的真的，你看啊，我们比如说做某一项工作，可能呢它是需要你把你曾经学习的知识啊，你都在你的工作当中发挥出来用出来，其实呢是让你把你自己的能量然后用到这个工作当中的。但我觉得这个阅读读书啊，它是相反的。 嗯， 它让你在工作当中，尤其海如你的图书馆的工作，你在工作当中就不停地在充电，我们是在放电，而你是在充电。 我是觉得读书真的特别有利于一个人的提高，而且我觉得我在看书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没有那么强的功利性目标，可能我在图书馆工作想给大家推荐一些好书，首先我得自己发现一些好书，所以就在不停的就像你说的汲取能量。 我特别要说明一下啊，今天呀我们为听众朋友们推荐的这样的两本书《柳林风声》和《地图》，就是海如特别推荐的。他说他看了不少的绘本，他也看了不少的书啊，觉得这样的两本书真的适合给所有的朋友来推荐。那我们来听一听这样的两本书是什么样的两本书，简单介绍一下吧，《柳林风声》还有《地图》。 我真的是看过很多的这个儿童文学作品，尤其是包括动物，以动物为主角的儿童文学作品。那么在这些图书当中呢，我特别推崇《柳林风声》。其实为什么想给听众朋友介绍这本书呢？是因为这本书不论是从作者、译者还有绘者这三方面来讲，它都是一个强强的合作，语言优美，画风特别漂亮，然后读起来呢特别舒畅的那么一个儿童文学作品。 好，这是柳林风声啊，这是讲几个小动物的故事， 四个动物， 对，非常温情的一套书、 嗯、 啊，一本书。这本书呢，刚才海茹已经说过了啊，作者好，绘者好，译者好， 嗯， 我知道凡是海茹给大家推荐的书啊，全都是百分之百好的，否则的话海茹不会给大家推荐。好，这是百分之百好第一本书。那第二本书地图也是一本绘本，为什么做推荐呢？ 其实地图严格意义上来说都可以说它是一种无字书，但是你打开地图你会发现满是字， 还满是画呢。 第一，它是一个手绘的， 嗯， 第二呢，它是一个手绘的百科全书式的， 嗯， 第三呢，我是觉得地图这种杂志，其实我们理解很多，你比方说咱们说起达尔文，说起米开朗基罗，这些事情都好说，说起来棕熊、嗯、这看样子都不搭界，对不对？但是呢，它都出现在同一块广袤的土地上，这就有意义了。所以我觉得地图为什么想推荐给大家呢？我们现在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那么我们看一张地图的时候，既可以了解人文，又可以了解历史，还可以了解地理形态。 嗯，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但是又特别直观又特别简洁的。 说到了今天的这样的两本绘本啊，《柳林风声》和《地图》，可能在不少的朋友的记忆当中啊，这个绘本都是专门给小孩子画的。你看，有给这种特别小的，现在的绘本从零岁到一岁有，一岁到三岁有，然后三岁以上的还有，就年龄已经划分到 真的特别专业， 对，是吧？已经分成这么专业了。但是这样的两本绘本、啊，刚才我说到了是。从就说三岁以上一直到99岁都可以去阅读的绘本，其实如果是对绘本关注的朋友会发现啊，近年来不少的绘本都有这样的一种趋势，就是不是专门给小朋友看的绘本，是全人类都可以看的绘本。 是的， 为什么？哎，海茹你也有这样的感受是吗？ 是是是的。 为什么现在的绘本都是这样的一种给全人类适合阅读的这个这样的一种形式也好，或者版本也好了，你有没有个人的感受？ 我说一下自己的理解。 好好好。 首先，我是觉得我们都是大人、 嗯， 但是我们也有童心未泯的时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现在的家长、现在的大人越来越注重对我们下一代、我们孩子的这个阅读引导。那么，我觉得现在的绘本就出得特别巧妙，大人阅读也会被故事感动，而孩子除了听故事之外呢，对于绘本当中每一幅精心创作的图画，他都可以捕捉到很多细节，他也可以获得很多体验。 没错没错，就像海茹刚才说到的啊，我就举个例子吧。我这例子呢，就是今天的这两本书，《柳林风声》刚才讲的是四个小动物他们在一起吃喝玩乐的事情， 嗯， 其实就是小动物们的日常。但是如果真的是成年人读这样的书以后，你就会发现啊，其实每种小动物都是我们真实的人类社会当中不同的人。 是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那么就用四个小动物来代替。 嗯，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四个小动物遇到的这些事情啊，其实都是我们人类遇到的事情，但是你会在这本绘本当中感受到，哎呀，原来还是挺美好的，有朋友友谊的那种感觉是特别美妙的。我觉得成年人在看这本绘本的过程当中、 嗯、 可能会对这四个小动物之间的那种友谊啊， 嗯， 会被深深的感动。再来说一说地图，刚才这样的一本书，那绘本呢，刚才的柳林风声是一本小动物的绘本的小说吧，咱们就儿童小说，我觉得可以这么去 好吧， 是吧？ 是。 再说这本地图，这有点类似像 DK 啊，还有好多那种大百科全书的这样 的 一本地图。但这个地图啊，不瞒大家说啊，我翻到这本地图以后，我会发现，哎，他为什么把这个动物画在这儿呢？为什么把那个动物画在那儿？我作为一个成年人，也是读了一定的书，上了一定的这个学了，我觉得这本书在我看起来还有好多新的知识。就这本书真的是大人看起来也觉得，嗯，还挺有趣儿的， 还挺有趣的， 是吧？ 我是觉得他做的手绘呢，他还有一个特点，比方说他在这个我印象当中，他在波兰这一页、 嗯， 在罗马尼亚，在俄罗斯，其实都有棕熊。 嗯， 那么其实如果我们的读者考究的话，你可以仔细看一下，他每一只棕熊虽然都是棕熊， 嗯， 但是他的形态还有他那个身上的毛 啊， 画的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告诉你在不同地区生活的虽然都是棕熊，但是也会有区别。 是的， 就是非常非常细节。所以说到这儿，我真觉得现在的这些出版商或者说出版社，他们在研究亲子阅读的时候做的真是费尽心思。就是这个书如果想要家长讲给小朋友听的话，如果家长特别不喜欢读，只是小朋友喜欢，那完了，亲子阅读很难坚持下去， 没有引导。 而只要把书做成现在这样子，家长觉得特别有趣，那他肯定会兴致勃勃地跟孩子进行亲子阅读了。 所以你看这两本书首先吸引了我这个图书馆员。 我知道。哎，家里有小朋友吗？ 啊，家里有，我有一个10岁的男孩。 那好像看这书，你觉得对于这样的10岁的小朋友来说，是不是有点觉得太简单了？ 不会不会不会，其实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地理的概念、历史的概念、文化的概念、人文的概念，这些概念其实它是有一个载体才能接受的。比方说我给他读，他自己在阅读，写给儿童的世界历史，但是他在儿童的世界历史当中接触到的可能是历史事件，但是他却没有一个就是全方位的感知。比方说在意大利，它是一个类似于一个靴子一样的一个国家， 对对对， 看这个地图你就会发现什么叫靴子上的国家。但是你要是看一个纯粹的文字的东西体验给你，你很难把它罗列到一块土地上。 对对对， 这块土地上既有像这个出现了达尔文，出现了达芬奇，那么这个意大利同时它还要有很多像足球啊，像一些动物啊，这些不搭杠的东西同出现在这个地域上的时候，我觉得给孩子的体验就不是一本历史书、一本地理书或者一本艺术书所能赋予的。 哎，说到这儿还要提醒一点，有不少家长朋友觉得呀，尤其像刚才你说的，像你们家小朋友10岁了，有家长朋友说这10岁都应该上学了，你整天看绘本，这整天看画，你学什么知识啊？你就应该看字儿的。其实刚才大家如果留心的听了海茹的介绍，就会发现，如果你让孩子只看字儿，有可能孩子看了，但是真记不住。但你如果换一个角度，你给他看一绘本，一下就能记住。 哎，你说的非常好， 寓教于乐， 真的是这样。 尤其是这本地图，真的这种寓教于乐的功能特别特别强大。哎，还有一点。海茹，既然你们家有小朋友10岁，而且小男孩，现在有些绘本啊，其实这个性别特点呀、比较明显。 是的， 我觉得像刚才这两本书《柳林风声》，可能不少小姑娘喜欢。像地图吧，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偏知识类的绘本，是会不会男孩喜欢的更多？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周围的比较呢？ 我是觉得，就现在的图书真的会有不同性别的孩子来喜欢。我家孩子吧，这两本书都喜欢，但是我可能是觉得有一些就像你说的这样，就像刘莎说的这样，真的是有一些小姑娘偏向于喜欢《柳林风声》，而有一些男孩子嘛，他动手能力、观察能力，他特别想去体验这些，所以更喜欢这个。还有呢，除了性别之外，可能跟性格有关。 对对对。说到这一点啊，海茹现在还有一个现象，我们就着这两本书。其实虽然我刚才说到《柳林风声》和《地图》这样的两本书呢，会有一些性别差异，比如可能小姑娘更喜欢《柳林风声》，而小伙子呢可能更喜欢《地图》，但实际上这两本书还是做的比较中性的，还是说， 是的， 可以小男孩和小女孩都阅读。但现在市面还有一些书特别特别的这个性别特征显著。比如给小女孩就是你怎么化妆怎么穿裙子，小男孩的告诉你怎么去做一个探险家。那么你怎样看待现在这样的三种书，中性的和偏男性和偏女性的这样三种书？那么家长在选择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不同的这样的要求呢？或者对孩子也要有不同的这样一些选择呢？ 我是觉得就是男女性别是作为一种天生的存在的， 嗯， 他性别之间的差异也是天生存在的。 嗯， 我觉得从小给孩子一个正确的性别认知也是必须的。 嗯， 但是我觉得吧，孩子的萌芽阶段其实更主要的是对于他品德和品质的一种引导。 嗯， 那么其实我觉得即使是作为性别，如果是扩展孩子阅读来的书，其实也应该我印象不太深刻，那个书应该叫马蒂娜吧。 嗯， 有一套书专门写给女孩子的，其实他是教给女孩子怎么勇敢， 嗯， 就是遇到很多事情怎么去解决。包括我们迪士尼出了很多的，就是大家都知道迪士尼电影，但是迪士尼也有很多的书。 嗯， 迪士尼的电影当中其实也不是教给孩子怎么做一个娇娇公主，而是说女孩子怎么培养出特有的坚韧品格。 嗯， 所以事实上我是觉得性别的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对于孩子的阅读引导还是应该以品德品质教育引导为主。所以呢，我觉得过度明显化的 强调性别， 我个人是不是特别主张。 首先咱们从柳林风声来说起吧，人间自有真情在，而且真情在这四个小动物身上体现得特别特别明显。 是的是的， 我们来听一听海茹的详细介绍。 啊，这本书主要讲了什么呢？就是说在一个漂亮的河边住着四只动物，是憨厚的鼹鼠，还有 机智的河鼠，还有一个就是有点类似于像富二代一样比较狂妄自大的一个蟾蜍，还有一个呢是老城池中的獾。这四只小动物它们呢有一些交往，交往过程当中有一些奇遇，在这奇遇呢它们一边游山玩水一边享受这种大自然的美好的风光。但是呢其中有一只这个爱惹事的，这只爱惹事的就是那个蟾蜍。这只蟾蜍啊它财大气粗，但是呢它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开上汽车之后呢车祸不断。他的三个好朋友就是我们这个故事里的另外三个主人翁，像这个单纯可爱的鼹鼠、机智的河鼠、这个獾，就为他呢解决了把他所遇出现的这种祸害遇到的困难给他一一化解帮除，他们四个又重新生活在这片泰晤士河边上这片幸福的树林里。主要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啊，四个小动物，然后有一老闯祸的， 嗯， 有三个帮他解决问题的， 是， 我觉得三个帮他解决问题的早晚给他制服了，早晚得打他一顿。 他通过这么多祸吧，他惹了这么多祸之后，其实他自己可能也受到了惩罚和教育，比如他的家被其他好多动物都给占领了。 人有一句话，你说老说看人家老师，看人家的孩子，我觉得看人家这朋友，这有一个老惹祸的，这老有三个帮着他铲事儿的。 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他四个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成长。 嗯嗯，就是帮忙铲事儿的以后，绝对不会再那么无条件的给他铲事儿了。 是的， 哎，这惹祸的呢，也知道。你惹祸就应该承担后果，以后也要小心一点。那么说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啊，海茹说到了里面有一个段落，其实特别想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是的， 听到了吧？音乐已经响起来了。 嗯，我能读给大家听吗？ 那是一定的。 嗯，好，我想给大家读一段，是因为这本书我觉得真的写得太美了，我给大家读一段。整个上午，鼹鼠都在勤奋地干活，为他小小的家屋做春季大扫除，先用扫帚扫，再用毯子弹，然后登上梯子椅子什么的，拿着刷子提着灰浆桶刷墙，直干到灰尘呛了嗓子眯了眼，全身乌黑的毛皮溅满了白灰浆，腰也酸了，臂也痛了。春天的气息在他头上的天空里吹拂，在他脚下的泥土里游动，在他四周飘荡。春天那奇妙的追求渴望的精神甚至钻进了他那阴暗低矮的小屋，怪不得他猛地把刷子往地上一扔，嚷道，烦死人了，去他的，什么春季大扫除，见他的鬼去吧，连大衣也没顾上穿就冲出家门了。上面有股力量在急切地召唤他，于是他向着陡峭的地道奔去，这地道直通地面上的碎石子大车道，而这车道是属于那些住在通风又向阳的居室里的小动物的。鼹鼠又掏又挠，又爬又挤，又挤又爬，又挠又逃，小爪子忙个不停，嘴里还不住地念念叨叨，咱们上去喽，咱们上去喽。末了，扑的一声，它的鼻尖钻出了地面，伸到了阳光里，跟着身子就在一块大草坪暖暖的软草里打起滚来。太棒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可比刷墙有意思。太阳晒在他的毛皮上，暖烘烘的，微风轻抚着他发热的额头，在洞穴里蛰居了那么久，听觉都变得迟钝了，连小鸟欢快的鸣唱听起来都跟大声喊叫一样。生活的快乐，春天的愉悦，又加上免了大扫除的麻烦，他乐得纵身一跳，腾起四脚向前飞跑，横穿草坪，一直跑到草坪尽头的篱笆前。 以前呀，一直知道海茹推荐书特别有一套啊，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十全十美的好书，没有想到其实讲故事也有一套哈。以后再有什么需要哄孩子的事，海茹一定要讲故事啊，这特长要发挥一下的。 特别喜欢给孩子讲故事 哦，所以我知道为什么你们家的孩子这个地图也喜欢，然后这柳林风声也喜欢，主要是你讲的太出色了。 哎，我还真的想告诉所有的这个咱们电台前面听众朋友们， 嗯， 其实我觉得亲子阅读一方面就是 他的书，你像这种书其实让孩子直接去读他未必能够读得进去， 嗯， 因为他大段大段的描写，可是文学的魅力在哪里？文学的魅力就在于他对于一些细节上的非常细微的描写上。 嗯，我觉得这本书啊做得非常用心的地方就在于，虽然刚才大家听到了啊是海如大段的阅读，但是实际上如果您手里面有这本绘本的话，你就会看到在这本书当中有好多那种特别特别可爱的小动物，然后在这个文字的旁边四周然后布满了大的小的，所以就是即便家长在阅读的时候孩子在旁边也不会没事儿干，孩子肯定会看旁边的这个文字旁边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图案， 没错， 特别可爱的图案。 这个书的绘者呢，他本身画书特别有名，他其实自己都出版过这个插图的这种可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绘本，但是是以图为书的书，以图为主的书。 嗯， 他的书呢就经常是以一个比较脏兮兮的小男孩抠鼻子这个收集跳蚤等等，但是那个男孩的身上却孕育了很多比方说阳光、正面、正义、勇敢很多那样的力量，所以这个男孩特别受欢迎。这个绘者呢他其实是一个大卫这个罗伯茨，他的绘画其实受到过儿童界的大奖的那么一个绘者， 嗯，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应该叫画家吧， 画家， 我觉得 是的， 儿童绘画的画家， 一个插画家。 嗯，说到这儿我还在提两句啊， 嗯， 你知道刚才海荣你在念对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你念到我的心里去了，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我最喜欢鼹鼠，鼹鼠 不好意思我一直是鼹鼠 是因为以前你看过那个鼹鼠的故事吗？ 是的是的， 所以给我留下了特别特别深刻的印象，所以就特别特别喜欢这种小动物， 他们之间的这种友谊温情，就是你会觉得就跟我刚才读的春天来了一样，其实这种友谊这种爱是从内心里发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人间的美好还有一些这个生命的意义，你会觉得它给你点燃了希望。 我们刚才呢是说到了这本书啊，柳林风声的这个绘者，那么这本书啊还有作者，就文字的作者还有翻译，按照刚才海如的话说，他们几位都大有来头，非常有名，那我们接下来简单的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吧。 这个作者呢肯尼斯格雷厄姆，他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他呢出了书，这个柳林风声是他的第一部小说，其实这第一部小说呢原本是写给儿子的，他其实本职工作是一名银行职员， 当时为什么要给儿子写这样的一本书呢？ 我觉得他是特别，就是他可能就像说他故事讲得特别好，然后他的故事可能大部分都是原创性的故事，当有一次呢，就是我印象不是特别深刻，但是我记得有书当中介绍说的，他有一次就是是他不在儿子身边，是儿子可能出去旅行，但是呢儿子特别不想去，原因呢就是爸爸不能再讲故事了所以呢他就后来想了一个办法，他就写了一封信给儿子讲了一个故事，这就是其实是咱们这本书的一个雏形 哦。而且我想啊，肯尼斯他特别愿意给儿子讲故事也和他童年的这个不幸的遭遇有关系，就是他自己童年可能没有享受到这个父母跟他一起来阅读，所以他想把这样的一份他曾经缺失的感受带给儿子 啊，然后讲得还特别好。 好，感谢今天海如啊为听众朋友们带来如此详细的介绍，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存在一种危险关系，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